以一路开心到底都不忘记，带着蜻蜓穿过那森林，打开的任意门找到你，一起旅行。那童年的希望是一台时光机，陪我翻滚过的他，当你回到熟悉，所有回忆在下订单口袋里，一起荡秋千的梦境，在风中珍惜它甜蜜，珍惜它甜蜜，珍惜它甜蜜，珍惜它甜蜜，珍惜它甜蜜。